北京时间12点整，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泛黄的信笺，斑驳的照片，历史的记忆在这里被珍藏，残破的书页，低沉的电波，尘封的往事在这里被诉说，斗转星移，嬉笑怒骂，沧桑变幻，光怪陆离，纪实传奇，拨开岁月的迷雾，为您记录真实。 天空对于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是未知的世界，是无尽的遐想，还是探索的欲望？这所有的一切，在火箭冲天的那一刻，也许都会找到答案。在通向天空的路上，航天人的每个脚印都显得无比伟大。回首历史，展望未来，中国航天文学开山之作《飞向太空港》，带你一起仰望星空。 1985年6月，国际航空航天展览会在巴黎举行，这是一次规模空前的盛会，近100个国家的代表，200多名各国记者纷纷聚会在法国首都巴黎。中国这个火箭的故乡，有史以来第一次将自己的火箭、卫星等高科技产品送到国际航展会上，而中国代表团的团长正是乌可立。那天航展会开幕仪式在戴高乐机场隆重举行，当五星红旗第一次在巴黎上空徐徐升起的时候，乌可立和代表团的所有成员全都忍不住流下了自豪的热泪。是啊，巴黎既是一座英雄的城市，又是革命的摇篮，它不仅孕育了法兰西民族灿烂的文明，还对中国的一代革命家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当年周恩来、朱德、邓小平、聂荣臻、李富春、陈毅、蔡和森、王若飞、徐特立等1500多名中国留学生，曾抱着研究马克思主义真理、寻找改造中国出路和科学救国的思想，漂洋过海来到巴黎勤工俭学。岁月匆匆，往事如烟，而今半个多世纪过去了，经过几代中国人的不懈奋斗，终于有了代表中国实力的长征三号运载火箭和同步通信卫星，并有机会、有资格展示在世人的面前。这实在是一件令人欣喜、令人自豪的事情。而作为火箭故乡的子孙，乌可立更不会忘记，一个世纪前美国在费城举办某科技成果博览会的时候，美国送展的是第一代发电机和莫尔斯的发报机，英国送展的是瓦特发明的蒸汽机，而中国送展的却是一双小脚女人的绣花鞋和一只手工制作的挖耳勺。而今中国向世界展示的是现代世界高科技的先进成果，同步通信卫星和长征三号火箭。因此当乌可立站在飘扬的国旗下，不停地抚摸着自己那撮骄傲的贺龙式小胡子时，内心涌动着的是一股奔腾不息的 滚滚热流。700多年前，他的先祖成吉思汗率领铁骑横跨欧亚大陆，用武力将中国的古代火箭传入欧洲。700多年后的今天，他这个成吉思汗的子孙却在鲜花与笑脸中将中国现代火箭带出国门，让欧洲人再一次目睹了中国火箭的风采，这难道是历史的巧合吗？开幕式结束的第二天，乌可利便在戴高乐机场附近的一家私人餐厅举行了新闻发布会。他站在餐厅的中央，西装革履，风度翩翩。来自世界各国的200多名记者将他围了个水泄不通。当他大声宣布中国的长征三号火箭将投入国际商业发射市场的时候，全场报以热烈的掌声。发布会从下午1点进行到4点，他回答了记者们100多个问题。新闻发布会的召开，让中国的火箭在展览会上一开始便掀起了一个高潮。第二天，法国各家报纸纷纷报道了这一消息，而乌可利的照片也出现在《巴黎日报》的头版头条的位置上。照片上那撮贺龙式的小胡子更是格外引人注目。一天傍晚，乌可利和王若飞之子王兴先生走进一家法籍华人开的饭馆。两个人刚一落座，老板和服务生便围了过来，指着乌可利问：您就是乌先生吧？乌可利有些莫名其妙：啊，是啊，你们怎么知道的？老板说：哎呀，您的照片呢，我们在报纸上都看见了，您来巴黎宣传中国的火箭，我们太高兴了。过去不仅外国人不知道我们中国有火箭卫星，就连我们这些中国人都不知道中国有火箭卫星。今天这顿饭呢，算我请客了。说完，老板亲手做了几个中国菜，还拿出了2瓶世界名酒，硬是请了他俩一顿。航展会期间，国务院副总理李鹏外访途经巴黎，乌可利得知之后，忙跑到中国驻法大使馆找到李鹏，向他汇报了中国这次参加国际航展的情况，以及在世界各国产生的影响，希望他能够到航展会上去看一看。听了乌可利的介绍，李鹏异常兴奋。据乌可利后来说，李鹏在窗前站了片刻，才重新回到沙发上，向乌可利问起了有关中国火箭打入国际商业市场的情况。最后，李鹏表示，明天一定去国际航空航天展览会上看看。第二天，李鹏忙里偷闲，来到国际航空航天展览会现场。在乌可利的陪同下，李鹏认真观看了中国参展的火箭和卫星，一边看还一边详细询问了有关情况。当他亲眼看见世界各国的同行纷纷涌向中国展厅，并不时发出由衷的赞叹时，高兴得不停地晃动着右臂。特别是当他看到不少白发苍苍的华侨老人一边看着中国火箭卫星一边擦拭的热泪时，更是激动难抑。但是当李鹏看到美国、法国、日本、苏联等国的展厅又豪华又气派，而中国的展厅却小得可怜时，却沉默了。片刻，李鹏问乌可利：你这展厅地盘有多大？乌可利有些不好意思地说：啊，有18平米。怎么不搞得大一点，气派一点呢？乌可利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笑了：李总理，我们没钱呐。没钱？对呀，就是这个展厅的资金也是想方设法好不容易才凑足的。哦，当然了，中国的长征系列火箭和同步通信卫星是第一次 在全世界面前亮相，我们的心里没底，怕一下子搞大了，万一人家不来看，不买账，到时候就很难下台了。李鹏说，没关系嘛，可以再搞大一点，再搞得气派一点嘛。要知道，这是代表我们中国的形象。有了李鹏副总理的尚方宝剑，乌可力很快就把中国参加航展的地盘由18平方米变成了81平方米。于是中国参加航展的影响越来越大，许多外国朋友看到中国的展品之后说，过去我们只知道中国有原子弹、氢弹，没想到中国还有长征系列火箭、返回式卫星、同步通信卫星，而且还有像长征三号这样的世界第一流的火箭。巴黎航展拉开了中国空间技术走向世界的序幕。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纪实传奇》。1990年4月7号，中国长征三号火箭在西昌发射场成功发射美国亚洲一号卫星，那一刻，举世瞩目。回首历史，展望未来，中国航天文学开山之作，教育部新编初中语文教材指定阅读作品《飞向太空港》，欢迎您继续收听。 巴黎航展会结束之后不久，就是1985年6月，由苏联、美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国联合举办的国际空间技术会议在日内瓦举行。就在这个会上，陈寿春代表中国代表团做了关于中国向外国提供发射服务可能性的报告，并且向世界正式宣布，长征三号火箭发射服务的价格将比国际市场同类发射服务价格低 15%。因为中国并不借此谋取高利润，同时也因为中国的原材料和劳动力比较便宜。此报告在会上引起了各国代表的强烈反应，会议主持人当即在会上郑重宣布，没有中国参加的空间会议是不完整的。同年10月，中国又一次将一颗科学探测卫星和技术试验卫星发射成功。国防科工委副主任沈荣俊及时组织有关人士召开会议，认为面对急剧变革的世界形势，中国再也不能沉默了，中国航天到了必须做出选择的时候。于是10月27号由航天部部长李旭鄂以答新华社记者问的形式正式向世界庄严宣布，中国自行研制的长征2号和长征3号运载火箭将投入国际市场，以优惠价格承揽国外卫星发射业务，并负责培训技术人员，而且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愿意以国际市场的优惠价格为要求发射卫星的外商承担经济保险。这是一个民族的心声，也是一个民族的胸怀，更是一个民族的气魄。中国这个火箭的故乡，走过了几千年蒙昧苦难的岁月，今天终于敞开空间技术的大门，面对世界的挑战，第一次举起了火箭的旗帜。中国火箭承揽外星发射业务的消息刚一宣布，一股强大的中国火箭热很快蔓延全球，于是机遇的脚步随之向中国走来，公正的阳光开始照在了中国这片文明古国的土地上。而恰在此时，美国、法国的航天发射连连惨败， 世界航天局势陡然间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1986年1月28号上午，数以万计的美国人拥挤在美国肯尼迪航天发射中心，等待观看人类历史上壮美的一次飞行。随着一声隆隆的巨响，一个庞然大物在滚滚烈焰中徐徐升向天空。然而，当这个庞然大物升空后仅73秒，离开地球只有16公里的时候，闷雷般的巨响，成千上万的碎片在火光和烟雾中拖着熊熊的火焰，纷纷洒向离发射地点10公里的太平洋，前后持续时间竟达1个小时之久。这就是人类载人航天史上最悲惨的一幕，美国挑战者号航天飞机大爆炸。挑战者号大爆炸震动了白宫，布什副总统立刻赶赴发射场慰问遇难家属。当天下午和晚上，里根总统向全国发表广播电视讲话，赞扬7名宇航员是航天事业中的先锋和英雄，并强调美国将继续探索太空。2天之后，里根总统还亲自出席了在休斯敦约翰逊航天中心举行的万人追悼大会。2个月后，就是4月18号，美国大力神34D 火箭在美国范登堡空军基地携带一颗价值5000万美元的军事侦察卫星发射升空，不料几秒钟后随即爆炸。这是继1985年8月28号大力神34D 火箭爆炸后的第二次爆炸。5月3号，美国用德尔塔火箭发射了一颗气象卫星，因火箭发动机故障而失去控制，升空仅91秒后便被地面指令炸毁。接着5月31号，法国阿里亚纳火箭继1985年第15次飞行爆炸之后，在第18次飞行中不幸惨遭爆炸，发射被迫停止16个月。后来有人总结说，1986年是世界航天史上的大灾年。上述航天史上连续4次罕见的大失败，迅速改变了世界商业卫星发射市场的行情，从而使西欧诸国陷入了一种十分尴尬的局面。从美国的情况看，连续3次大失败打乱了原有的航天发射计划，因为航天飞机和大力神火箭是美国当时运送大型卫星仅有的工具，相隔80天就出现2次失败，使其航天活动几乎陷入瘫痪。所以美国被迫宣布航天飞机的飞行计划至少推迟1至2年。美国宇航局局长詹姆斯·弗莱彻说，航天飞机拟在1988年第一季度才可恢复飞行，在以后的3至4年可能仅有3架航天飞机提供发射卫星服务。由此造成的结果是，各国卫星发射计划陷入一片混乱，已经列入发射计划的卫星用户是捶胸跺脚，叫苦不迭。全世界几十颗亟待升空的卫星，只好无可奈何地躺在冷冷清清的仓库里或者生产线上。一些原定使用美国航天飞机发射的商用卫星也只得推迟发射，而有的卫星用户则干脆取消了用航天飞机发射的合同，另外寻找火箭为它发射。然而另寻火箭谈何容易呢？由于在过去的几年里，美国政府对航天飞机的发射服务给予了特殊的政策， 美国国内的火箭根本无法与之抗衡，致使大力神、德尔塔和阿特拉斯火箭纷纷败下阵来，大部分生产线都已经关闭。所以尽管航天飞机发射失败后，里根政府曾宣布为承揽美国及国外民用商业卫星的发射，大力神等多种火箭要竭尽全力恢复生产，以便同国外的运载火箭进行竞争。可惜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的大力神火箭至少要等两年之后才能飞行，麦道公司的德尔塔火箭要恢复生产最快也需要一年半到两年，而通用动力公司的阿特拉斯火箭由于大多数是为了国防部提供军事服务的，目前也仅剩下一发库存。所以美国企图用火箭在国际卫星发射市场东山再起，在短时间里是不现实的，也是缺乏竞争力的。再从法国情况来看，阿里亚纳火箭是由法国、联邦德国、英国等11个国家组成的欧洲空间局共同研制而成的。在美国挑战者号爆炸之前，阿里亚纳火箭是世界上唯一可以与美国航天飞机抗衡的运载工具。1984年，阿里亚纳火箭首次承揽商业卫星发射，第一年就发射了9颗卫星，一跃而成为当时世界上最佳的商业发射火箭。截止到1985年年底，阿里亚纳火箭已经占领全世界 42% 的商用卫星发射市场，而且正在暗暗发奋，要在1986年到1990年间夺取 50% 的国际商用卫星发射市场。为此，阿里亚纳公司于1985年不惜耗资12亿美元在库鲁新建起了可供国际性卫星发射的第二个发射场，其现代化发射能力可达每个月发射一颗卫星。而且为了稳定商业发射任务，提高竞争力，从1986年1月起，阿里亚纳公司的保险子公司也开始正式营业，其保险率仅为 11% 至 13%。 但是由于阿里亚纳火箭在1985年和1986年连续两次失败，人们对它的可靠性也产生了怀疑。加之阿里亚纳公司为了补偿美元的贬值，又决定对新的国外发射用户大幅度提高发射价格，这就必然大幅降低其威信和削弱在国际市场的竞争能力。那么航天大国苏联的情况又怎么样呢？苏联的质子号火箭具有相当大的运载能力，一直在积极寻求国外卫星发射用户，力争打入国际市场。但是由于苏联多年来实行的不是开放政策，西方政府担心一旦让苏联火箭发射卫星，其卫星技术就会流入苏联，所以严格限制本国卫星进入苏联。而另一方面，苏联对质子号火箭的技术资料保密得非常严格，致使国外用户很难了解到质子号火箭的真实可靠性。尽管两年前苏联利用电视台播放了51秒钟的介绍质子号火箭的电视新闻，但西方政府对苏联发射服务的政策始终持怀疑和观望的态度。因此尽管苏联的质子号火箭发射卫星的价格相当低廉，比中国还要低，但是苏联的火箭在欧美国家用户当中并不受欢迎，所以一直到后来也没有打入国际商业市场，无法形成很强的竞争力。由此可见，1986年的国际航天形势导致欧洲诸国均处于被动不利的局面，而对中国的火箭打入国际商业市场却十分有利。于是有人分析了这一年的世界航天局势后，信誓旦旦地说，1986年中国火箭走向世界真是天时地利人和。